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2011年拍摄的画面，在我国北方地区某靶场，工作人员正在为一次火炮发射试验紧锣密鼓地准备着。这次试验与我国火炮的射程、发射效率等关键性能的提高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回在局发的可以吗？ 画面中这位老人名叫王泽山，当时已经年近80，他曾被媒体称为中国火药王。为了将我国的火炸药技术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他付出了60年。黑火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传说唐朝时期炼丹的术士们将硝石、硫磺和木炭混合在了一起，本想炼出能让人长生不老的神药，结果却炼出了火灾，火药也就这么戏剧般的诞生了。尽管黑火药被世界公认为是现代火炸药的鼻祖，但在世界近代几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火炸药技术却一直大幅落后于西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火炸药研制体系，火炸药技术的发展水平也在经历了几次波折之后逐步提高，并在世界火炸药领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2017年4月初，我们在南京见到了王泽山院士。作为我国火炸药领域的领军人物，王泽山也许早就应该成为我们节目的嘉宾，但因为保密的工作性质，此前王泽山很少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与6年前资料中的画面相比，王泽山消瘦了不少，但无论步伐还是神态，都不像一位82岁的老人。82岁的王泽山不带秘书，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69岁拿到驾照之后，便开始自己开车上下班。尽管我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但从王泽山同事和学生们的反应来看，他们对先生如此不服老的举动，早就习以为常了。因为获得过2次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和1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王泽山成为我国唯一一位3次获得国家科技一等奖的科学家，因此有媒体将王泽山形象的称呼为3冠王。58岁那年，凭借废弃火炸药再利用技术，王泽山和团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王泽山3个大奖中的第一个大奖。火炸药在一个国家军事实力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就算是在和平年代，火炸药的轮储也是每个国家必须重视的国防战略需要。正因如此， 我国每年都会有上万吨退役火炸药的产生。由于火炸药有毒，易燃易爆，退役火炸药对我国社会安全和环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传统的处理方法是露天焚烧，但这样的方法既存在安全隐患，也污染环境，浪费资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泽山针对不同类型的火炸药提出了资源化利用的技术途径。通过一系列物理和化学方法，不仅降低了安全风险和环境污染，还因为将废弃的军用火炸药改为民用，节约了销毁费用，并创造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1993年，当王泽山在进入火炸药领域近40年之后，即将年满退休的他，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国家科技一等奖。而这个大奖，对于已经58岁的王泽山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 这个大奖对我诱导呢，第一个概念，这个火炸药有很多问题需要搞，并没感觉到我的事情就结束了，得到这荣誉就够了，这倒不是。这个总的来讲感觉挺好，但是也不是把它看成这不得了。 如果说王泽山和团队的第一个发明更多的是民用价值，那么他随后的研究则对我国军事实力的提高产生了巨大影响。1905年5月27日，对马海峡平静的海面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海战，史称对马海战。那场战斗中，日本已损失3艘鱼雷艇的弹夹，击沉或俘虏俄国各类战舰30艘，俄国官兵伤亡或被俘更是达到了10000多人。有资料显示，当时俄国舰队还在使用落后的黑火药，而日本舰队已经使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无烟火药。尽管我们不能将这场战斗胜负的原因完全归结于火炸药技术的差距，但火炸药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后来的2次世界大战以及近些年规模较大的战争中，火炸药的作用越发明显。虽不是具体的武器型号，但火炸药的研制水平关系到对战双方火炮、坦克的射程、初速、效率等多种性能指标，这些指标往往会直接影响一场战斗的胜负。就在研究废弃火炸药再利用技术的同时，王泽山和团队也在秘密进行着另外一项重要军事课题的研究。在获得了第一个国家科技一等奖3年之后，1996年，凭借领先世界的低温度感度技术，王泽山带领团队获得了第二个国家科技一等奖。低温度感度火药技术是一个国家火炸药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对于这个技术，欧美几个发达国家曾联合研制多年，但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火炮或坦克在发射炮弹时需要通过火药燃烧产生动力，火药燃烧作为一种化学反应形式，对环境温度的变化极为敏感。我国幅员辽阔，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最大温差能够达到80-90摄氏度，火炮的射程、精度等弹道性能极易受到环境温度影响，火炮和坦克的发射效率也会因此大打折扣。火炮被称为战争之神，火炮的射程、精度和发射效率对战争影响巨大，甚至直接关系到一场战斗的胜负。因此，如何能让火炮在发射时不受气温影响，进而提高作战效率，保证射程和精度，成为我国火炮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欧美等发达国家曾将希望寄托在火炮本身， 试图通过改变火炮内部结构达到适应温度变化的目的，但收效甚微。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泽山决定换个思路，并提出通过控制火药燃烧的方式解决温度变化带来的影响。然而当王泽山的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很多质疑，甚至说他的想法根本不符合规律。 我在选题或者什么的必须把它本质找到，追求本质，你在发散的时候你就考虑多些科，同时你要是针对一些规范，以固定固有思路，你要敢于冲击，你必须有突破这种框框能力，要突破某些个界限，你要跟着这样做，你就不会有创造，是吧？ 质疑王泽山的观点其实并非没有道理，火药燃烧作为一种化学反应，自然会受到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自然规律。更何况在三十多年前，科学的春天才刚刚到来，很多科研项目才开始起步，要想打破这样的自然规律谈何容易。然而已经研究了几十年火炸药的王泽山认准了这个方法，他相信火炸药技术能够解决这个困扰世界火炮发展的难题。随后的十多年里，王泽山和团队不断尝试，他们打破原有规律，构建了火药燃素和燃面的等效关系，并发现了能够弥补温度影响的新材料。如今王泽山和团队发明的这种火药早已装配于我国的主战火炮和坦克，作为我国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这些武器的性能已经摆脱了环境温度的影响，而国外的低温度感度火药技术至今仍没有太大进展。 超过国外应该说是正常的，对吧？你只要这个把事情做到位，就是我们能解决一些火炸药领域的重要的难题，我们能解决啊，我们就不一定就是说跟踪仿制，我们要追求更好，追求更完美，是吧？你能做到，我比你做得更好。 2017年4月，四川泸州的一家兵工厂为研制一种新型火药，需要和王泽山以及团队共同商讨。我们跟随王泽山来到这家兵工厂，并在这里看到了足以影响世界火炮发展的低温度感度火药。 这就是发射用火炮用的，这种形状、这种状态跟国外没什么差别，也都是里面好多四个孔，但是从实质看，它的结构、它的组成，我们做了特殊的处理，所以它获得什么性能呢？就是高低常温，这个性能一致，射程用在火炮上，打的就更远，效率就更高。这就是我们的发明点， 这些看起来非常普通的火药，倾注了王泽山和科研人员几十年的心血。正是这些科学家的努力，让我国的火炸药技术在落后西方国家几百年之后，再次跃居至世界强国的行列，也为我国身管武器、能够在战争中占据优势、获得战争的主动权，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和火药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王泽山，之所以与火炸药结缘，与他的成长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出生于1935年的王泽山，在战争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那时东三省早已沦陷，从小学习日语的王泽山，对于自己是中国人的概念并不清楚。但 但好在王泽山的父亲作为启蒙老师一直在提醒着他。 当时都不知道是中国人，不知道，小时候哎呀说这个我们满洲人啊怎么的，哎，在那种情况下，我父亲就悄悄跟我说：“你不是满洲人，你是中国人。”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事儿暴露出去，那肯定是杀头的。但是我父亲敢于跟我说这个话。 特殊的成长环境让王泽山萌发了学习军工、切身国防的念头。19岁那年，王泽山放弃了留学苏联的机会，只身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军工，并选择了当时最冷门的专业——火炸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王泽山对自己许下了一个承诺：一辈子只做好一件事情。于他而言，这一件事情无疑就是对火炸药技术的研究。在那之后的60多年，火炸药也的确成为了王泽山最重要的事情。 我也想想，我万一不干这个，我得考虑做点旁的。这个事儿我没想，就是说在目标确定以后，要全力以赴为之奋斗，为之做，要做下去，没有任何另外的想法去阻碍你沿着这条路去成长。也可能到某一时候受各种影响，可能要变化，也有可能变化，那也没关系，那并不能否定我当初为这条路做的一个比较明确的决定。 也是因为这个承诺，退休之后已经取得2项国家科技一等奖的王泽山不仅没有停止自己的研究，还带领团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课题。在退休后的第22个年头，王泽山和团队利用他们最新的发明技术，将我国火炮射程提升了20%，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巨大的突破。王泽山也因此获得了3个国家科技一等奖。这是今年1月9日，王泽山再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的获奖证书。由于科研项目的特殊性，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这样的画面，这更让我们对他们的最新发明多了不少好奇。在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实验室，我们见到了与王泽山和团队的最新发明紧密联系的神秘设备。眼前这些动感十足的机械是火药自动装填装置，它能够快速装填火炮或坦克发射炮弹时所需的火药。这样的装药方式可以大大提高火炮的发射效率，在战争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要想实现火药的自动装填，最关键的技术是控制火药燃烧，能够让相同质量全等模块的火药根据射程需要进行不同程度的化学反应。这就是王泽山和团队的最新发明。 这一套是这个模块装药的一个模拟试验装置，这个就是模块药啊，模块装药过去是弹丸，它里边呢后面发射药呢是个药桶或者用布袋，这样的时候呢它这个装填呢那是很困难的近期世界上大口径火炮都采用这种模块装药。那么根据射击的远近，原先要打近的过去用小药包装少一点药，打远的用大药包，现在呢改成模块就好了，打近的有一个打远的再增加，一般是到6个。那么好在哪呢？可以实现自动装填，可以机械化，可以提高射速。过去可能1分钟你打5发， 那现在用这个可以到十发，相当于一门炮代替两门炮。 直到现在，国外军队在火炮发射时仍需通过多种模块组合的方式进行计算和发射，无法实现自动装填，不能保证发射效率。更重要的是，等模块火炮的发明使我国火炮射程提升了20%，成为全世界射程最远的火炮。这是王泽山的学生去年在靶场拍摄到的画面，正如我们在节目开始时看到的那样，为了能够尽快成功研制出等模块装药，退休之后的20多年，王泽山一刻也不敢停歇，哪儿有问题需要解决，他就会出现在哪儿。一年的时间，他有半年都在出差。 一般就是睡觉的，还是睡觉的，包括在飞机上。但是有时候像因为一到那个地方需要有人跟着讨论，这时候你得要看一看这是个人。经常有这个事，现在经常是你到那去，今天上午到了，下午赶人会，有时候把这个有关资料。 直到现在，每当靶场试验时，80多岁的王泽山一如年轻时那样，依旧亲自参与。冬天到最冷的地方，夏天去最热的地方，目的就是能够获得最详尽的数据和结果。 平常在野外做实验，像在东北、西北，那都是-30度左右的，他要深入到第一线。实际上，我也在总结他为什么要到第一线去。我们从现场给他反馈的数据，那个数据是没啥含糊的，但是实验现象他毕竟干了那么多年，从理论到实践，那么他看问题肯定要比我们全面。 王泽山告诉我们，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忙碌的感觉，每当一个人的时候，他会躺在床上静静地思考一个个和火炸药相关的问题，想到关键的时候，他会猛然起身，拿起纸和笔记录下来。他享受这样的感觉。 坐呢，吃饭、休息、睡觉，没睡着的时候，头脑从来不间断，一直在考虑问题。空白了，哎，感觉不对了。因此也出现很多那种不应该发生的事儿。做实验，我在这个。有一个基地靶场，吃完饭回到宿舍，到那宿舍一看，我要喝水，我也没了，水没了。我心想，这服务员太勤快了，我沏的茶正等吃完饭用呢，没了。躺着睡觉，所以等醒了以后，看到自己包里没了。什么都没了，出去上厕所回来一看，睡出屋了。 2015年9月30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多种中大口径武器搭载着由王泽山和团队研制的我国最先进的火力系统，驶过天安门广场。这些武器将承载着王泽山和团队的汗水与信念，守卫祖国的领土。 火炸药从我接受任务一直到现在，我们俩是不可分离，是一个整体。它是我从事的专业，也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也是我通过这项工作服务于我们国家，服务于国防，贡献自己的力量。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人类对海洋永远充满着好奇，对海底的探索之路也在向着更深处进发。迄今为止，只有三个人到达过地球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海沟。这里可以把珠穆朗玛峰淹没。古往今来，挑战者们一次次向着深渊极限发起挑战。1960年，瑞士著名深海探险家雅克·皮卡德、美国海军中尉唐·沃尔什，乘着迪里亚斯特深海探测器，第一次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10916米深处，开启了人类踏入深海的序幕。2012年，著名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驾驶单人潜水器“深海挑战者号”下到了马里亚纳海沟10898米处，人类的足迹第二次踏入海底最深处。然而，他们三人乘坐的都是探险型深潜器，无法进行科学考察。2017年5月23日，我国作业型潜水器“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进行中国大洋38航次第三航段首潜。蛟龙号将完成一系列的科考任务，同时继续探究海洋深处发生的生命过程。今天，一个对海底深处有着无限憧憬和梦想的人，再一次向地球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海沟发起了挑战。他就是崔维成，我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第一副总设计师，8位试航员之一。从2009年至2012年，蛟龙号接连取得1000米级、3000米级、5000米级和7000米级海试的成功。崔维成也经历了每个成败的瞬间，更是在2013年获得深潜英雄的荣誉称号。然而，就在蛟龙号成功完成7000米海试的第二天，崔维成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吃惊的决定。他离开了蛟龙号团队。他的身上肩负着一项更加重要的使命，研制11000米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和深渊科学技术流动实验室。他的目标是到达海洋最深的所在，深达11000米的马里亚纳海沟底部的挑战者深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正带领团队建造一艘更抗水压的三人深潜器“彩虹鱼号”。根据海水深度，国际海洋科学界将海深0至1000米称为浅海。1000米是海平面光线无法达到的深度，这里将被永恒的黑暗所覆盖。1000至3000米称为半深海，2000米以下的海底会有很多神秘的生命存在。3000至6000米称为深海，在3800米的深度可以发现泰坦尼克号的残骸。6000至11000米称为深渊，在6000米的深度，如果没有任何保护，人会立刻被水压碾碎。海水压力成为技术挑战的巨大难题。深渊区内的海洋生物、海洋生态、海底地质，对了解地球生命起源、促进海洋环境保护， 特别是改进地震预报具有重要作用。但恰恰深渊区却是人类在地球上了解最少的区域。曾参与蛟龙号5000米海试的崔维成在那时就了解到，虽然深渊科学是国际海洋科学的前沿，但在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空白。 为什么是空白呢？因为我们国家没有深海的装备，科学家下不去。那么我作为一个搞深海装备研制的人，这个蛟龙号搞完以后，我就感觉既然你觉得深渊科学很重要，所以就是说我下一个10年就去做全海深的装备的研制，希望为我们国家的科学家提供更先进的装备，让他们去填补我国深渊科学的空白，能够也把深渊科学也进到国际的这个前沿。 全海深着陆器、无人深潜器和载人深潜器是科学家最期待的深海科考装备，但由于技术和资金上的挑战，目前国际上非常缺乏。由崔维成带队的上海海洋大学深渊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3台全海深着陆器和1台全海深的无人深潜器，标志着我国成为继日美之后世界上第3个掌握全海深无人深潜器技术的国家，也是第1个同时拥有无人深潜器和多台着陆器协同作业能力的国家。这是一个被称为深渊科学流动实验室的系统，含有3个着陆器、1个复合型无人潜水器、1个载人潜水器，以及1条5000吨级科考母船组合而成。每到一个新海区，无人潜水器将首先充当探路者的角色，完成大面积搜索，确定研究海域，并在掌握该处海洋环境的基本参数后，再布放3个带诱饵的着陆器，拍摄和抓捕鱼类等浮游动物。最后利用载人潜水器完成手术刀式的精细定点作业。在崔维成的规划里，深渊科学技术流动实验室的最终建成才是他的目标所在。分析了国际上现有的生态装备之后，他发现载人潜水器、无人着陆器在深渊海沟的调查里各有优点和特长。 如果把这样的一些这个着陆器、潜水器放在一个母船上、一个平台上，那么这样以后相互协同作业，这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深渊海沟的一个调查的一个系统。 2002年，科技部启动了蛟龙号载人深潜器的自主设计和研制工作。作为蛟龙号第一副总设计师，崔维成对于自己的第一次下潜记忆犹新。2009年8月份，蛟龙号首次开赴南海进行海试。尽管在过去的2年里，8名船员都接受了培训，但在实际出航下潜时，仍遵照的是口头提出申请原则。不巧的是，此次海试赶上莫拉克台风，海上颠簸很厉害，有很多试航员出现了严重的晕船状况，所以到了海上之后，有几个试航员有了恐惧心理，基本没有人申请。 后来我跟指挥部就是请示，我也加入到试航员团队里面去，来消除大家的这个恐惧的心理。所以这样后来的我下去了，我们的一个丁康老师，他也就是说一起申请，那么我们2个人又加入到这个团队里边去。第一个潜次我带2个人，第二个潜次他带2个人，第三个由我带。这样以后我们示范了总共8次，那么后面以后整个把大家的恐惧心理基本消除了。那么后来以后就开始现在走上了还是走上了这个比较正规的这个调试。 就这样，每到一个新的海区，崔维成就成了海试第一次下潜的试航员之一，目的就是要给大家壮胆儿，消除恐惧心理。蛟龙号把我国的深海探秘之旅伸向了7000米级的海洋深处， 而对于崔维成来说，这还远远不够。他希望我们的潜水器能将科学家送达更深的海洋极限。崭新的彩虹鱼号载人潜水器的研制，是实现他深渊梦想的又一伟大征途。彩虹鱼号载人潜水器正在朝着国际上首个作业型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的目标进发。作为中枢的载人舱，可乘坐一名驾驶员和两名科学家。崔维成和团队预计将在2020年冲击载人潜水器的极限深渊挑战，届时将可以承载着我国的科研人员深入马里亚纳海沟底部，同时开展一系列的科考工作。崔维成为他的这次深渊极限挑战做好了周密的计划。 第一步就搞出一个11000米的无人潜水器着陆器的样机，去完成一个南海的4000米级海试。第二步就搞出11000米的无人潜水器跟3台可作业的着陆器，去完成就是世界最海深的叫挑战者深渊这个地方的海试。第三步我们就做出国际上目前还没有的全海深的作业型的载人潜水器。下面我带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11000米彩虹一号载人潜水器的一个。 目前彩虹鱼号载人舱还处于设计建造阶段，但是当崔教授带领我们大家栏目组进行模型参观的时候，他还是不厌其烦兴致勃勃地给我们描绘起了彩虹鱼号载人舱的设计蓝图。 那么从大的这个原理的角度来说，11000米的彩虹一号载人潜水器跟我们蛟龙号的载人潜水器工作的原理、作业的那个方式基本上都相当的。首部主要是一个作业的器具，我们主要的那个作业工具是灯光、摄像机、照相机、机械手、采样篮，一般都是在载人潜水器的首部这部分功能来完成的。那么载人潜水器当然就是最核心的，就是一个载人舱，驾驶员跟这个科学家都要能够看到外面，看到外面以后来操作机械手来进行取样、来进行作业。那么这个呢是出入舱口，人员进去出来都是从这个口子里边进去的。 这是彩虹鱼项目的第二次海试，准备工作早已开始。水池试验是潜水器从陆地走向水中的第一步，海试前需要通过多次水池试验，确保潜水器的各项性能指标正常。2012年，我国蛟龙号正在进行7000米级海试，恰好此时美国导演卡梅隆正驾驶其单人深潜器深海挑战者号向8000米的海底进发。当8000米海试成功后，他发现潜水器状态上佳，就直接向着11000米的深渊进发，赶在了蛟龙号之前完成了挑战者深渊的冒险旅程。崔维成迫不及待想缩短与先行者的差距，让我国的深渊科学发展走向国际先行行列。如今的彩虹鱼号载着崔维成的深渊梦想，正在一步步向着11000米的海底进发。回顾迄今为止彩虹鱼号的进展速度，在国际上已经独一无二。英国阿伯丁大学在研制第一台全海深着陆器时用了5年，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在研制全海深复合型无人潜水器时花了7年，而崔维成带领彩虹鱼团队同时开展着陆器和复合型无人潜水器的研制，从开始到样机完成4000米级海试只用了2年时间。 研发和争取试验组织里面硬件依然不是，因此我认为海试办可信可操作。 海试前的专家评议会是海试前的重要工作，对此次海试进行一个系统的专业化评估是专家评议会的主要目的。海试前2天，团队开始将设备和物资打包，为海试做好最后的准备工作。 此次海试，彩虹云号无人潜水器和三台着陆器将跟随科考母船张俭号前往马里亚纳海沟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海试，迈出彩虹局挑战深渊极限项目的重要一步。着陆器的传感器、影像系统、采水器、沉积物取样器、红生物诱捕器等，用于在挑战者深渊提取样品，从而为科学家带回宝贵的深渊大礼包。 时间。 太晚了，不会太晚。 28号就不行了， 辛苦了，辛苦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加了好多米。 着陆器带回了从10890米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提取的沉积物。这是科学家们最期待的深海馈赠。 来呢，抬一下喽。 地方不一样嘛。 来。一直在后面。来了，等等。 我的头。 20×20。 万米以下的海底没有光，温度极低，接近冰点，而且营养很少。但是彩虹云号着陆器却在此次下潜中捕捉到了端足类钩虾数千余尾，个头大的竟达到21厘米，远远超乎科研人员的想象。依托这三台着陆器和科考母船，深渊中心具有了全海深海沟科考的初步能力。 大家的那个努力拼搏下，我们的三个着陆器在马里亚纳海沟顺利地下到了挑战者深渊，也取得了。 这次海试是一次跨年的特殊旅程。团队成员们在海上欢度新年。彩虹云号现在已经走到了崔维成所规划的第二步，然而在研制无人潜水器的过程中，团队为了加快进度，推力器向国外的某个公司订货。等到要交付的时候，这个公司通知崔维成，他们不能按时研制出来。这一次给崔维成带来不小的压力。 那么这样以后呢，就是说我们再要向国外公司订货，有没有经费了？然后时间也来不及了，要推迟项目了。所以我们就马上召集我们团队的成员，我们商量策略。最后我们的这个隔离组成员提出来，我们自己国产化研制。 崔维成通过了解得知，国产化方案大概需要4个月左右就可以把样机设计出来。他当机立断，发动国内所有相关力量，利用4个月的时间，果真把推力器的样机拿到了实验室，顺利地度过了这次危机。 Mr. Cui Weicheng, Project Leader and Co-Chief Designer, congratulations to all of you. It's my pleasure. 彩虹云号第一次海试成功后，导演卡梅隆和美国深潜英雄唐默尔什纷纷表达了祝贺。同时唐默尔什还特别希望自己可以有机会再次下到挑战者深渊。 如果真能够把比如当卧薪60年下到马里亚纳海沟的美国英雄再送到挑战者深渊，那个时候他可能到2020年他可能90岁了。如果你能够把一个90岁的老人再下一次挑战者深渊，这个将在我们人类的深潜历史上 这是一个传奇，一个奇迹。 现在我们所位于的就是我们张俭号上的这个后甲板，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科考海事，我们主要的那个企业作业企业都在这一边。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个前方的这个那个就是黄色的圆圈的这个区域，我们是这里边呢，我们在这个作业期间停放的是无人潜水机的控制集装箱，我们就放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在位于那个 这次拍摄，我们大家栏目恰好赶上了科考母船张俭号海事返航停靠。于是有幸跟随崔教授一起走上这艘刚刚航海归来的母船，倾听来自彩虹鱼号的故事。从蛟龙号开始与团队共同成长，到现在独立带领彩虹鱼号向世界级海洋难题进发，我们看到了崔维成在深海研究领域的勇气和创造力。然而让人难以相信的是，崔维成从本科到研究生再到博士、博士后，所学专业与他现在所从事的深渊研究完全没有关系。 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这种换方向的恐惧。我本科学了固体力学，然后我这个读博士的时候在土木系里面读博士，然后就是说我在那个航空系里面做博士后，然后突然甩给我一个蛟龙号的水下的这个项目。我自己觉得就是不管你哪一个方向，你只要给我3个月的时间，我做一个综述什么东西的，然后我就对国内外的现状我基本上都了解了。 把中国的科学家送达世界上最深的海域，这是崔维成最大的梦想。每天被繁忙的工作占据，他却从来不知疲倦，也从来不认为自己年龄增长学习能力就会停滞不前。 我现在感觉跟我大学本科刚毕业时候有什么差别？我觉得还没什么差别。我自己不认为我现在已经老了，已经什么准备要收摊了，没有。这个宇宙世界那么大，我对我来说还有那么多的东西不了解，我能够多学一点，能够多了解一点，我就觉得很开心。 永远在路上，热衷迎接新的挑战，这是崔维成始终站在科学前沿，走在领跑者跑道上的重要原因。 今天我们大家对这个航次啊，彩虹一无人潜水机或者着陆器万米级的海事啊，进行一个总结。 此次海事，3台着陆器均成功抵达挑战者深渊，并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考察作业，获得了非常宝贵的万米深渊的生物、微生物及海水样本和影像资料。 在未来的话，我们首先是我们对这些生物的通过分析的话，我们可能在包括这个建立这个地球上的生物的基因库。另一方面的话，它们是否含有一些特殊的物质，可以对我们将来做一些药物开发、化妆品的开发等等，可能都有着特殊的功效。另外的话，海沟的话，这些深海的话，是否有一些我们人类迫切需要的这个资源，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蛟龙号的10年让崔维成迅速成长，而在他的人生计划表里，彩虹鱼号也仅仅是继蛟龙号之后给自己设定的另一个阶段性目标。 40岁到50岁我做了一个蛟龙号的项目，然后50岁到60岁我设定了一个把11000米载人潜水器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叫彩虹鱼挑战深渊极限的项目。然后比如说今后我到56岁57岁以后，我开始要规划那个项目已经差不多有希望了，我要规划我60岁到70岁我应该这个十年我应该做什么，然后如果70岁做完了，我到70岁到80岁的这样，反正就是说你提前几年开始规划你下一个十年你应该做什么。 正如卡梅隆所说，每一个探险家都知道自己的冒险是值得的，因为它扩大了知识范围。人类不应该失去这样的原动力，无论是对海洋、天空还是火星，不管它们是什么，我们都必须保持热情不坠。未来的极限深渊正等待着勇者崔维成和团队的到来。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